杨田青也无奈地看着这老人，态度依旧温和。 吴姐，扶岳父进去吧。 谢嘉欣回头又指着他的鼻子不停地骂， 你给我闭嘴，少辱了我一世清白。狗日的小鬼子，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，你们来啊，有本事杀了我。你们遭了多少孽，早晚会遭报应的。我四万万中国人杀不绝，但凡还剩喘气儿的，早晚叫你们血债血偿。即便暂时陷于尔等贼人铁蹄之下，来日必将一雪前耻。我中华千秋万代少不得倭寇进犯，还怕你们这大凡之地吗？趁早滚回你们的小日本。 太嚣张了，两个日本浪人常年在中国，听得懂中国话，此刻的脸色比藤田青也还要难看。若不是碍于长官在场，他们早已将这老头斩于刀下。谢嘉欣又朝楼上骂道， 谢婉之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钱跟土匪不清不楚，现有伪身鬼子，早知今日，一生下来就该把你扔去喂狗。 爹，别骂了。 谢瑶瞄一眼藤田青爷的眼神，吓得一背汗，不停地扯谢嘉欣的袖子。谢嘉欣甩开谢瑶， 别拉我，既然敢做就别怕人戳着脊梁吧。你还有何脸面活着？国人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就是因为多了你这种败类，我们的国家才会这么受小鬼子欺负。你但凡还流着中国人的血，就该从楼上跳下来撕了干净，省得一愁万年。 藤田青也实在受不了了，他掏出枪指着谢嘉欣， 我不允许你这么骂他。 谢嘉欣上前一步，脑门抵着他的枪口， 你毙了我，毙了我。 藤田青也被他推着往后退了两步，他不过是吓吓这个老头，怎会动真格。谢池从里头走出来， 少骂几句吧，你累不累？ 造孽呀，造孽呀，我怎么会生了你这种畜生？当年就不该心慈手软，就该一枪毙了你。 放他们走吧，你也看到了，他巴不得一刀戳死我才好。 藤田青也刚要放下枪，谢嘉欣忽然折住他的手，抢过枪来举着对着谢池。藤田青也立马扑过去护住他，将谢池按着蹲下。一声枪响，谢瑶吓得蹲在地上捂着头尖叫，倒下的却是谢嘉欣。后面的浪人见他开枪，拔刀就砍了过来。谢嘉欣背后中刀，坚持站了几秒，口吐鲜血，缓缓倒了下去。 爹！ 藤田青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他走过去，一掌甩在那个浪人头上。 谁让你拔刀了？ 浪人低下头去。谢嘉欣躺在地上，咬牙切齿地看着藤田青也。 我泱泱大国，被你们这群小畜生欺辱，恨不能年少二十载，参军打仗，与尔等日口拼个你死我活。 谢氏上前慌忙扎住他的刀口，谢嘉欣卯足了劲儿将他推远。 滚远点，别碰我。 谢氏满手是血，又去拽藤田青也， 送医院，送医院！ 把车开过来，快点！ 两个浪人将谢嘉欣抬到车上，藤田青也坐在副驾驶，车子一路疾驰开往医院。 爹，爹！ 谢瑶哭成个泪人，话也说不清楚，一直嘟囔着叫爹。谢嘉欣死握住谢池的手腕， 你还不给我改姓儿？少辱了我谢子，你给我改了姓儿，改姓儿！ 我不敢，我跟的是爷爷的姓。 你给我改了，你不是我谢家人，谢家不能出汉奸，不能出卖国贼，你不改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 我没有当卖国贼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 谢池伏下身靠近他的头边，谢家兴一掌将他推远，谢池又挨过来凑到他耳边说， 我在抗日，我杀了很多鬼子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我只是利用他为我军获取情报。当年那个你所不齿的土匪也是个抗日英雄，我没有丢你谢家的人。谢家兴，你就这样死了，窝不窝囊？你起来骂我，你起来打我。 你莫要骗我。 我若骗你，死无全尸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谢家兴气息微弱，手伸向谢瑶，谢瑶赶紧怕见血。谢家兴嘴里往外冒着血，气息也减弱。他这一辈子重男轻女，怎么也没想到临死了身边就只有两个女儿陪着。他紧握他们俩的手， 日寇抢了我们祖宅，把鬼子赶出去，我姑且信了你，你给我把祖宅抢回来，祖宗灵位供回祠堂，香火不能断，否则 好，我一定抢回来。 血仇血报，莫要恨我。 爹， 谢家兴断气了，手腕上的力渐渐松开，谢瑶晃着他的身子嚎啕起来，谢池觉得耳鸣了一般，呆滞地看着他。